山独自流淌， 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多年冰冻着你的关节， 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想，那是耍的那种，穿上鞋就不动，挡住我的孤独，我会跳跳，这些都没用心的，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是

前没有那么难啊，可是一转身回忆上线，人在线下，不是说只要我长大了就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吗？可是敌人实在太强大，一言不合大招就降下，你们这些家伙跑去哪里了？虽然说好总要萌萌哒，可眼泪有时候就是不听话，现实里的设定是不是太假？我的回合，我的回合，时间是倒不能倒流的河，停不下来，换取更现实吧。我知道长大是很难啊，要让自己对自己刮目相看一下，和你们一起就不会怕，是我也感觉很强大，现在的我也有了变化，想给你们一点小惊讶，你们这些家伙跑去哪里了？就算被虐，就算被秒杀，请回合还是一定会开始的，还有副本要刷新， BOSS 要前世条不能倒流的河，停不下来的回忆都是偷偷摸摸，我们的我的回合，就算那不过是孩子气的快乐，我的回合，我的回合，时间是条不能倒流的河，停不下来，我们的我的回合，绝不只是再见。 I'm backing you Don't fret this moment in the crowd. Yeah.

有太多人不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扮演幸福就闭着眼一口气气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又有满屋疯狂孤单疯狂建筑。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是那么辛苦，黑白的头部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那哭，把心被束缚，过了一年计划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马车功夫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oh, oh, oh, oh,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上俯瞰着天空， 兜兜又转转，突然也想摸到你， 拿着墨镜看世界就好像道理， 有你推开大意，往里就算谁求正义， 你的名字我的变声，兜兜兜里兜要逻辑，特别变成这种妖精， 哦，众生之相自带的光芒风扇， 猎人热泪热滚滚，猎人不问从前，人的对人的错，彼此拉近过了，猎人温暖热滚滚，猎人不忘从前。 在过的这个是拥有，游戏节目 何没法适应而危机不止于风声只在承认生命颜色时代去幻境、yeah、最优美风景如源自那险境谁人应该走的轨迹突然激烈才追赶才紧贴才思考才狩猎谁竟会幻得梦见谁竟悟亮突然熄灭才拉扯才讨厌才挣扎才折叠白昼太光夜晚很坏我已不顾得这么多所以感觉性感可有化谁身贴身不知是谁所以关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从此参观过谁谁明白为何面熟谁未承认为何追逐越呼吸越急促越心跳越中毒谁发肤香气浓郁谁痛和正亦能越磨被抚摸被催促被拥抱被制服白昼太光夜晚很坏我已不顾得这么多所以感觉性感可有话谁所以照身贴身不知是谁所以关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情绪太高动作很大这刻兴奋制度没多 See I like you cause you don't like me And that's different that's what excites me So when I tell you give it up don't give it up Nah that's how you prove you can be wifey See the best bit i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Just think about the things we can show each other In this big old world just for you and I It's your move girl give me a sign Show me 感觉转身可抱着谁 Show me 给我一秒钟不管你是谁你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从此参观过谁从此得到过谁你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得到过谁

总有一个是个你。 远去留下身边的人，曾经是陌生的人。

后却安静的可怕。

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 熟悉的